九八八製作零號店二編劇李建平第七集 人盡講膚淺的話因聽者更低級吧神像級一一扯下斬碎用來做燈吧文學曾是神吧 佔無線信 吧你不信我你吧 人扮優雅 自行亂簡化你算差人信自己了神快活不了几多礼我已崩 解 几多正路已走歪嘴我先将圣殿里的神仙都杀掉拜拜 你说你们头先去了做什么话 我们去了驱鬼 你是不是癲了啊明知道如果没了法力还拉他的驱鬼你是不是想害死他 权叔你不用那么紧张驱鬼那个是我亲手收服了卓文 那不是还危险 你有没有听清楚我说什么的我说我成功收服了卓文啊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们瞒住我 是啦是啦老豆你不要再话低了都唔关佢事嘅，系我叫佢去噶。 听到未啊？系如果叫我去噶， 就算系如果叫你去，你都唔应该去。 如果系我老板，我可以唔听咩？ 嗱，你唔好忘记吓，我都系你老板。 老豆，我决定继续做驱鬼师。 吓，你谂清楚噶啦？ 嗯， 你终于谂通啦。 你唔系话想试下个普通后生女嘅生活咩？ 我试咗啦。结果是我一啲都唔享受。 你未习惯啫，再俾啲时间自己。 权叔，我知道你系为咗如果安全着想，不过如果都大个女啦，佢知道自己要啲咩嘅。 一日都系你啊！如果明明已经决定唔做驱鬼师，如果唔系你喺隔篱煽风点火，佢点会改变主意啊？ 就算冇阿爹啊，我都会做同样嘅决定，只系时间问题啫，因为。我是真心想做驱鬼师，老豆，我希望你可以支持我的决定。 唉，你是我女，我梗支持你的。 多谢老豆。 而家咁咪好咯，皆大欢喜。 收声啊你！ 你是长辈，我尊重你，我收声。 我后日咧就去找林女士。 哦，林女士落咗山啊？ 仲未啊？ 咁你去嚟做咩啊？ 阿爹讲得啱。我不应该什么都不做只是等所以我决定上山找他 又是阿爹 今晚这么开心我请吃宵夜 好啊 你由昨晚吃宵夜就一直在这里叹气 有什么 嗯话好未完，你又叹气咯？你系咪唔高兴？我要继续做驱鬼师？ 点会呢？嗱，只要你开心，我就开心。 咁点解你唔开心？ 我边有唔开心啫？ 你唔肯讲，咪真系唔开心咯？ 都话唔系咯。 咁究竟系咩事？ 我硬系觉得阿爹咧比我更加了解你。所以个心觉得有啲唔舒服，我系咪好小气？ 你系在乎我啫，唔系小气。 我连一个外人都比唔上啊！我都话自己唔系合格嘅老豆噶啦。 你唔系唔够阿爹了解我，系你哋嘅观点同立场唔同啫。 点唔同啊？ 你系我老豆，你希望可以健康平安咁过日子。 咁阿爹呢？ 他希望我开心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他又是你什么人啊？ 下属咯。 只是这么简单？ 都是朋友。 那你有没有打算将你们的关系再进一步？ 无啦啦，做什么讲这个话题？ 我觉得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你是不是都喜欢了阿爹？ 没想过这个问题。 比着以前我咁问你， 你一定会答唔中意。但而家竟然话冇谂过呢个问题。 唔同你讲啊，听日要去揾林女士，我去执行你。 唉，再咁落去咧，迟早出事。我一定要做翻啲防范措施至得。喂，柳 Sir， 你呢几日得唔得闲啊？ 988制作，零号店二。 多谢你，如果不是你救了我，我可能永远都要找一处密室。 我只是做回我应该做的事。 你不是已经选了阿敏吗？还来做什么？ 我是来救你的。 救我？ 今晚余小姐说她会来修复卓门，如果你想拿回自己的身体，你就跟着我的说话去做。 我咁对你，你唔嬲我咩？ 我今日嚟见你，系为咗俾份离婚协议书嚟。我已经签咗名，你签翻个名，交俾律师处理就得噶啦。 你点会呢一份离婚协议书噶？我明明抌咗噶， 喺卓文揾到。 份离婚协议书系 Joey 自作主张揾律师准备噶，唔系我主意。 你唔需要解释啦。件事是怎样已经不重要。 我跟 Joey 分了手。 是不是因为卓文？ 我跟他说了我被卓文霸占身体这件事。 他不信你？ 不是不信，是根本就不在乎我发生过什么事。我离开了公司，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什么soulmate，全部都是废话。我只是他向上爬的工具。讲起我都觉得自己天真。 感情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靠的东西。 是我自作自受啫。 一段感情出现问题不会是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大家都有错。 但是怎样说都好，都是我错多一点。我还差你一个道歉啊。对不住美琳，你可不可以原谅我？ 我已经放低了。那 我们还有没有可能重新开始？ 没有。 你真的不肯原谅我？ 我们已经回不了转头。 美琳啊，我其实还有很多…… 我还有事，我先走，再见。 送给你。 嗯，做咩无端端送礼物俾我？ 唔系无端端噶，今日系我生日。 生日快乐！ 多谢。 不过你生日点解送礼物俾我？ 因为我想收埋你陪我过生日咯，得唔得啊？ 就算冇礼物，我都一样会陪你。 真嘅？ 嗯，咁你想点过生日啊？ 好简单嘅咋，我就系想你陪我行街、睇戏、食饭、行沙滩， 冇问题。 多谢你陪咗我成日啊！ 唔使客气，我今日都好开心啊！ 咁啊，我可唔可以要求一份生日礼物？ 梗系得啦，你想要咩？ 我想你应承做我女朋友。你笑是不是真的应承啊？ 嗯。 多谢你啊，美琳，多谢你送了一个这么珍贵的生日礼物给我。 有一个真心真意对你的女人，你不珍惜，现在失去了才是你后悔。卓母真是抵死。 你带咗药未啊？ 带咗。 林女士屋企背山，夜晚好冻噶，有冇带外套？ 都带咗。 咁药油咧有冇带？ 老豆啊，我而家去揾林女士，又唔系移民，唔使带咁多嘢。 哼，带支药油有几麻烦啫？要用嗰阵啊，冇先正麻烦啊。 咁我入去拎。 等我去。 我有嘢唔明啊，既然权叔咁唔放心，点解唔跟埋我哋一齐去啊？ 因为林女士讲过唔想见到佢。 点解啊？ 喺林女士心目中，老豆系抛妻弃子嘅负心汉。 乜权叔冇同你外婆解释佢同你妈子有啲唔会咩？ 有，不过林女士唔接受，唔单止赶走佢，仲唔准老豆再出现喺佢面前。 吓，咁你外婆知唔知你认翻权叔啊？ 知。 咁佢咪好嬲咯？ 咁又冇。林女士话佢有权选择唔原谅老豆，我亦都有权选择原谅佢。佢尊重我嘅决定。 听你咁讲，你外婆都几有性格。我开始好期待见到佢添。 诶，嗱，药油啊。 唔该，老豆。 咁我哋可以出发啦。 仲未可以出发住。 点解啊？ 因为仲要等多个人咯。 吓？边个？ 啊 ，sorry 啊，我迟到。 刘志森。 刘 Sir， 你点会嚟噶？ 我同你哋一起去找外婆嘛。 我哋去找外婆关你咩事啊？ 系我叫刘 Sir 同你哋一起去嘅。 点解啊？ 系咯，老豆，咁小事就唔好麻烦刘 Sir 啦。 我唔放心阿爹个衰仔啊！ 上次去旅行，你又放心？ 就系经历咗上次件事咧，所以我唔放心。 刘 Sir 啊，你唔使理老豆啊，我同阿爹一齐去咧就得噶啦。 你唔系怕我阻住你哋系嘛？ 佢梗系唔系，我系唔想麻烦你咋。 唔系就得啦。其实我系听权叔讲，你外婆屋企背山，附近风景好靓，所以谂住同你哋一齐去，顺便放下假。 你要放假，唔可以去其他地方嘅咩？点解一定要跟住我哋啊？ 其他地方冇你啊嘛，你又唔系唔知道自己几好玩， 你先好玩啊！ 咁既然刘 Sir 咁讲咯，就一齐去啦。 我唔想同佢一齐去。 咁你唔好去啦。 我点可以唔去？ 咁就一齐去啦。 我帮你拎行李上车。 唔该。 权叔，你一定要咁对我咩？ 梗系。啊，好啦，你哋可以出发啦。 咁我哋走啦，拜拜。 小心揸车啊。 嗯。 拜拜啦，老豆。 拜拜。 无啦啦多咗个电灯胆，激死人。 阿爹，仲唔上车？ 哦。 制作零号店二， 入嚟啊！ 哇，你外婆屋企装修好有品味喎、 啊！我都咁觉得啊，虽然系中式风格，不过一啲都唔老土，仲好有格调。 林女士听到你咁讲咧，一定会好高兴。 真系想快啲见到外婆 啊！争啲唔记得提你哋，外婆唔中意人哋叫到佢咁老噶。 吓、啊，咁我应该叫佢咩啊？ 叫佢林女士咯，我都系咁叫佢。 收到。 系咧，我哋今晚瞓边啊？ 你哋瞓我间房。 你间房有几张床啊？ 一张双人床， 得一张床，咁我唔系要同佢孖铺？ 你唔满意嘅可以打地铺噶。 点解系我打地铺唔系你啊？ 又唔系我介意，咁梗系介意嘅人打地铺噶啦。 孖铺咪孖铺咯，我今晚踢咗你落床，你唔好后悔。 边个踢边个落床都未知。 刘 Sir， 我真系唔明，你平时啊正正常常嘅，点解一对住阿爹就咁幼稚嘅？ 呢啲可能就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咯。 近排我成日对住你就黑真系黑仔啦。 系咧，我哋瞓咗你间房，咁你瞓边啊？ 我瞓外婆间房，我有啲攰，入房休息，等阵七点带你哋食好嘢。 好啊， 刘小生，我有嘢同你讲，入房。 喂，你唔系想打交系嘛？唔好话我唔提醒你，你唔够我打噶。 我唔系要同你打交，我要同你打赌。 打赌啲咩？ 打赌边个可以揾到外婆先？ 赌住咧， 输咗嘅人即刻离开。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早晨， 早晨， 阿爹呢？佢未醒啊？ 佢已经出咗门啦。 咁早佢去边啊？ 佢上咗山咯。 吓？我哋唔系讲好咗七点食完早餐先出发嘅咩？ 阿爹应该系心急，想快啲揾到林女士，所以 佢做咩咁心急啊？ 我哋打赌斗快边个揾到外婆先，佢为咗赢我，所以偷步上。 咩话？你哋两个大男人啊，点会咁幼稚噶 ？Sorry 啊，我唔应该同佢斗气。 佢人生路不熟，一个人上山好危险噶。 咁我哋而家即刻去揾佢啊！ 佢早我哋咁多出门啊，点追？ 咁唔系点啊？ 照原定计划食早餐，之后再上山。 真系唔理阿爹， 仲快啲攞背囊。 哦。 唐狗人， 边个？边个救我啊？ 唔使问啦，鬼，一定系嗰个刘志深。仲谂住提早两个钟出门，一定万无一失噶啦。点知黑妈妈连路都睇唔清楚，而家仲搞到周身伤。啊，又系大斜坡。啊，为咗如果顶硬上。咦？前边好似有只小动物喎，头上边有角嘅，原来系只鹿嚟噶。只鹿咁靓嘅，好似识发光咁，仲眼金金咁望住我。 你望住我，系咪有嘢想同我讲啊？唔通你见我生得靓仔，想跟我翻屋企？如果俾我讲中，你就叫声嚟听下。 哇！你唔会真系听得明我讲咩系嘛？ 喂，你走去边啊？你唔系嬲系嘛？ 呢、这个阿爹究竟走咗去边啫？揾咗成个钟都唔见人。 阿爹佢应该唔会有事嘅。 点解咁肯定啊？ 呢座山咁多爬山客，如果阿爹真系唔小心受伤，一定会有人发现。 诶，前边点会突然间咁大雾嘅？ 系、哦，头先都唔觉得嘅。 过去睇下。 嗯。 诶，有啲唔妥。 有咩唔妥啊？ 呢度施咗阵法， 施咗阵法系咪有鬼啊？ 唔似系鬼， 咁系咩咧？ 唔知。 诶，地下有只背囊啊！ 系阿爹噶。 阿爹唔会真系有事系嘛？ 我怕阿爹入咗去阵法，出唔到嚟啊！ 吓，咁点算啊？ 我入去揾佢。 我同你一齐去。 唔得。我自己一个人入去， 你落山揾村长，佢应该有办法可以联络到外婆。如果我都出唔到嚟，你就叫外婆嚟救我哋。 你一个人入去，我唔放心啊！ 你跟埋入去，万一有事，边个去揾救兵？ 咁我哋揾到外婆先至再入去。 我怕爹等唔得咁耐啊！ 知但系 唔使再但系啦，你即刻落山。 好，我会早去早回，你自己小心。 我会噶啦。 嗯。 阿爹，阿爹，你听唔听到我嗌你啊？阿爹， 哎呀，边个喺度嘈声势？ 你印堂发黑，结果就计到你将会有个劫数。 有个劫数？咁个劫数系咪好严重？ 有恶鬼想打散我嘅三魂七魄，嗰、那个就系我分裂出嚟嘅其中一魂。林女士将我分裂出嚟嘅幽魂归于原位，所以嗰个以后都唔会再出现啦。 你呢次算唔算系因祸得福呢？ 零号店二第七集，导演梁金玉，配音刘玉葵，如果连杰明饰演，唐九日、曾凡永饰演，刘志森、黄文斌饰演，关家权、廖日豪饰演，卓武、邓伟豪饰演，周美林、黄秀霞饰演，山妖、李巧恩饰演。 人尽讲肤浅的话，因听者更低级吧。神像给一一扯下，斩碎用来做灯吧。文学曾是神吧，节目线上吧，上恶理吧，人扮优雅，自行难简化，未算差。人信自己了，神 心也知。